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radio.hk。 普罗政治学院维园年宵摊位又嚟啦！2月2日年24至2月8日年初一朝早，维园年宵市场31至32号档普罗热血联合摊位，精选产品包括新款 T 恤689 Go to Hell, We are Hong Kong, 我是香港人，蜜通匪类黑白新版本，仲有个款玉文。李仪、陈云著作，记得嚟维园支持我哋啦！ 各位玉文嘅支持者，各位普罗嘅支持者，各位 My Radio 嘅听众网友，大家好！嗱，我哋喺年宵嘅摊位咧，就即系喺31至33号啊，咁而家就开咗张噶啦。咁咧，鬱敏而家要介紹嘅咧，呢本書咧就喺年宵咧特價150元，呢個就係年宵價。咁呢本書咧就係比橡皮圖章更不堪，就係舊年書展出嘅。咁呢本咧就係新版嘅再版發行啊。嗱，呢本書咧比橡皮圖章更不堪呢本書咧，唔係好似鬱敏以前嗰啲啊，即係講立法會嘅書，其實就嗰啲就係講我自己喺立法會。嘅一啲動議啊，或者我一啲發言稿，將佢輯錄成書，分咗類，分咗題目。呢本咧，直情係去分析成個立法會嘅運作，分析呢個行政同立法關係嘅。所以呢本書係好值得大家睇嘅。咁希望咧年宵大家嚟維園係嘛？鬱敏咧大部分時間都喺度嘅，即係晚飯後我都會喺維園嘅。咁大家可以嚟揾我啊，買本書。簽個名，甚至乎影張相，亦都支持我哋普羅政治學院同埋 My Radio 嘅經費。大家亦都可以嚟到普羅政治學院嘅攤位度咧，就交呢個月費都得嘅嚇。咁、我哋有預備咗啲收據啊，同埋啲表格，係嘛？咁呢個比橡皮圖章更不堪嘅新版咧，就係年宵價150元。咁我哋準備咧。即係喺年宵嘅書咧就唔多嘅，大概1000本左右。咁大家咧就有買就趁手。 一系咁揼， 一系咁揼， 一个负责揼，一个负责叉。 系啦，我成日觉得咧，好容易咧， 咧，嗰、那個人咧協調唔到咧， 一定要好好夾先至得，唔係會出事。 係咯，我同你下次試下，好唔好？ 一於九啊， 因為咧誒，佢咪攞個嗰、那個取豆嘅，你有冇諗過其實點解佢要攞個取豆？ 嗯，一定是啲好嘅寓意嚟嘅， 系啦，系啊。原來咧，佢哋咧，日本人咧信好多嘢咧都有個神噶嘛。佢哋竟然會唔係竟然，係佢哋相信咧有刀神嘅。 刀神 係啦，咁樣就覺得咧，如果佢用刀神咧，要麻煩個刀神咧就唔係咁好啦。咁樣希望新年嘅時候咧，阿刀神咧就出嚟就保護佢哋。咁咧就祝福佢哋長壽，咁所以咧新年嘅時候咧，佢哋就改用錘仔豆。咁我唔知有冇錘仔神。 錘仔神都好喎，係都可以。 係唔知有冇錘仔神？咁下次即係整第二樣嘢時嘅，又用刀，又用刀切。 係啊，攞嚟俾人。係啦，拜翻咧。 係啊，拜翻錘仔神，係啦，錘仔神。 好，一於講 話。咁另外咧，我就喺百貨公司咧，即係入咗百貨公司，見到有一啲叫做預節料理好靚啊，好靚！佢哋通常都係啲即係高級食材嚟嘅。仲有食乜嘢咧？都係食年糕啊，飲酒 啦， 飲酒係啦，會飲酒咧就應該就係驅寒。 驅寒之外，我相信一定係會帶嚟好運啦。我因為日本好中意講緊運氣啊。 其實咧酒咧就係驅鬼。驅寒咧就係、是、我成日寒底，所以我覺得驅寒嘅咁樣。咁我哋就講咗啦，新年咧即係日本食啲咩嘢？咁香港啊食啲咩咧？你 都係年糕啦，我哋要攞個二頭寶寶星啊嘛， 即係年年都糕。嗯，或者食好咩發錯蠔豉啊？ 啊， 係咯，嗰類 仔啊，嗰啲煎炸嘢啊， 日日都食咯。咁、我一陣間咧。就帶你去年宵市場一間好特別嘅檔口嗰度咧，係啦，咁咧嗰樣嘢咧都啱新年食，一陣間同大家一齊去睇下好嘛？ 嗯，一於咁話， 好啊， 好，轉頭見。 各位鬱敏的支持者，各位普羅的支持者，各位 My Radio 的聽眾網友，大家好。我們在年宵的攤位呢，就是在31至33號，現在就開了張了。那鬱敏現在要介紹的這本書呢，就是在年宵特價150元，這個就是年宵價。那這本書呢，就是比橡皮圖章更不堪，就是去年書展出的。咁呢本咧就是新版嘅再版發行啊！嗱，呢本書咧比《橡皮圖章更不堪》呢本書咧，唔係好似鬱敏以前嗰啲啊，即係講立法會嘅書，其實就嗰啲就係講我自己喺立法會嘅一啲動議啊，或者我一啲發言稿，將佢輯錄成書，分咗類，分咗題目。呢本咧直情係去分析成個立法會嘅運作。分析呢個行政同立法關係嘅，所以呢本書係好值得大家睇嘅。咁希望咧年宵大家嚟維園係嘛？鬱敏咧大部分時間都喺度嘅，即係晚飯後我都會喺維園嘅。咁大家可以嚟揾我啊，買本書、簽個名，甚至乎影張相，亦都支持我哋普羅政治學院同埋 My Radio 嘅經費。大家亦都可以嚟到普羅政治學院嘅攤位度咧，就交呢個月費都得嘅嚇。咁我哋有預備咗啲收據啊，同埋啲表格係嘛？咁呢個比橡皮圖章更不堪嘅新版咧，就係年宵價150元。咁我哋準備咧，即係喺年宵嘅書咧就唔多嘅，大概1000本左右。咁大家咧就有買就趁手。 想賺多啲，咁梗係食菜啦。 咁啊好啦，我就介紹一個生菜俾你啦。一個咧一個咧一個咧水間菜啊，俾大家認識。嚇、咁樣咧，真係好熱鬧啊！呢度真係證明咗我哋咧係真係喺度夏天啦。咁咧我就介紹咧呢位水間菜嘅負責人啦 ，Gordon 咧，俾大家認識嘅 Gordon。 個都好忙啦，咁因為就係 Gordon 負責人啦。Gordon 咧係我老朋友嚟嘅。Gordon 啊，我想問咧，你呢個係水間菜？ 我哋係水間菜，不過我有啲特別，因為一般水間菜咧嘅嗰個水裏面好影響噶嘛，咁但係好多時候淋啊，但我哋就用菜共生嘅方式，實在 蔬 菜共生， 一個生態鏈。有菜好熱喎， 有菜係啦，真係有熱有菜。 係 咁啊，二來我亦都喺工廈裏面做。 哦，即係喺工廠大廈裏面做嘅。 室內種植，咁我哋就零污染啦，需要再。驚嗰啲水有問題啊，或者又唔使驚啲禽嚟，好有時有污染啊，有化肥嗰啲。 好，介紹啲乜嘢菜咧？我好想知道咧係點樣做。 嗱，呢個我哋一個簡單嘅一個種植系統，咁我哋模擬翻一個生態系統咧，就係以魚菜共生嘅方式去做食物。咁水間上面咧，我哋用魚嘅排泄物啦，就成為呢個營養就俾菜。 養咗魚嘅水嘅排泄 喺 呢度嚟， 係啊，喺呢度嚟嘅。咁就用翻個佢嘅肥料，就俾翻菜咧去吸收。菜咧就好喎，佢吸收咗營養之後，淨化翻啲水俾翻魚，就成為一個生態。 呢個 cycle 嚟， 一個 cycle。 啲魚有冇分 係 外邊嚟 嘅？都有嘅。我哋嘅魚咧就係素食魚嚟嘅。咁啊，素食魚點解咧？因為靚嘅菜咧，我哋 pack 咗一杯杯咧，就係沙拉菜咧，就喺超市上有買嘅。咁呢個靚嘅菜咧，我就喂魚啦。咁啊，成為一個更加環保嘅。 魚食菜嚟嘅， 係啦。 魚食菜嘅 咩？魚食菜嘅，係啦，素食魚嚟嘅。咁啊，所以我啲魚咧特別神啲嘅，係冇脂肪，咁啊亦都冇激素啊嘛。不過當然啦，魚我哋唔係成日買嘅，因為好多時候我哋都係我哋能煮啊嘛。咁二來就係我哋喺工廈裏面種咧，就用多層式嘅種植方法，咁嚟種，就令到個地咧可以增加一個空間去種植。 我知道係一日 間做。咁二來我哋見到啲燈光好特別咯。咁因為喺室內就最麻煩就係冇太陽光嘛。咁我哋用咗一個光合作用咧，一個光譜種植嘅方法，咁就用呢個技術咧。就去令到啲植物嘅光合作用咧去增加，咁令到佢個營養咧可以穩定啲啦，同埋會靚好多。所以見到啦，我哋呢邊有好多好靚嘅生菜類啦，即係例如好似點解咁深色嘅咧？嗱，呢啲咧就係紅橡葉生菜，我哋比較深色啲嘅，同埋黑羅馬啦。咁另外我亦都有士多啤梨啦，好靚嘅士多啤梨啦。咁另外就有珊瑚生菜啦，另外就龍牙啦，嗱啲龍牙都靚。 菜都有咁多種類啊！ 好靚㗎，我哋將咧陳年都好靚嘅，係嘛？一條咁樣咯。 如果我翻屋企咧，我食唔曬咧，可以暫時 可以㗎，咁我哋都有啲盆栽咧，係俾人哋拎翻嚟種嘅，就我哋摘過年去到十五咧食生菜，生菜嘛，生菜。 咁呢個士多啤梨食唔食得㗎？ 士多啤梨食得，不過呢個未熟，熟嗰啲咧就呢個啦。 我好大粒，超大粒，係由超級大粒。 係啦，咁室內就穩定啲，咁就佢唔會受到太多風吹雨打咧，咁就比較穩定啲咯。 好似剩翻一盒啫， 係 咪？ 剩翻呢一箱啫。 大家要快啲嚟啦！ 咁我仲有一杯嘅沙菜。 講翻嗰個魚嚟嘅，好靚喎！咁你可以咁大粒咁靚。 咁我通常嚟講咧，就呢個士多啤梨啦，咁我哋做一大盒嘅生菜啦，即係入邊六種唔同嘅生菜嘅，已經 mix 咗。 咁樣可以 即刻打開，即刻食嘅啦，係啦。 最啱女仔喎。 係啦，一般係我哋喺 Superstore 都有買嘅。咁我仲有呢只彩茄啦，咁呢只係兩色茄，咁我有四色茄嘅，有啲四色茄，咁啊仲有杯裝嘅沙律菜。平時你成日咧，你忙㗎，夜晚咧成日都會打開就。我哋食嗰啲咩公仔杯裝面嘅，咁但係我哋為咗方便就係一杯一打開即食，就唔好食即食面啦。 因為咧自己落啲醬 嘅，係啦，就可以 mix 埋食。入邊有六種菜嘅咧， 最乾手正醬喎，呢個 要 發明， 需要曬， 係香港人發明㗎，真係我香港原創最強，係啦。 我哋都做咗好多嘢，啱啱攞咗香港大獎，我哋 哦係啊，我想問咧，我 士多啤梨 冇生意啊！啲人買緊啦，你睇下。好啊，呢啲都係。 好啦，剩翻呢度。 哦，呢啲都係菜。 呢啲嘅菜嚟嘅，我哋就俾人種咯。 哦，就係呢啲我嚟種嘅。 我意思就係好似啲咁樣咯。 我講翻屋企用咩水啊？ 我哋有啲消化菌嘅液體。 咁又可以 keep 住去做，咁種到十年都可以。 係啊，因為種咗大。 每好似呢只叫黑龍眼啦，咁呢只咧你可以個邊嗰啲咧種大咗之後咧，個邊可以攞出嚟食，咁個心咧佢會繼續生嘅，好靚嘅。嗱呢啲係苗嚟嘅，苗就細棵啲，佢細個嗰時候就係。 咦，細個唔 係 黑色 嘅 喎。 細個唔 係 黑色嘅。 呢度係咪都可以買？ 呢個都可以買，不過俾人睇下。 哦，俾人睇下嘅，即係呢個就係 B 嚟嘅。 B 嚟嘅，呢個咧大約呢個大約係五日到啦。五日兩三日咁多㗎，但係你見到啦，五日咧初頭咧佢唔中意光嘅，所以咧佢會比較淺啲。咁之後入咗我哋嘅系統之後咧，可以變成直啦。好似呢個咁啦，個杯咁樣啦，定植咗之後咧，佢就會開始長大，就吸收足夠嘅光合作用之後咧，佢就會開始形成咗嗰個硬度啦，同埋嗰個色度。 就開始 食 嘅。 Jason 啊，你點解會諗到呢條 生？因為當初我自己食菜咧，都發現好多化肥。係。咁我自己有食物有化肥嘅，所以我就唔食呢啲。係。咁啊，後屘我就開始自己研究，就係自己種嘢啦。咁結果種下種下就。懶人種嘅方法，咁啊，可唔可以唔使理佢，唔使耕田咁辛苦，都可以做到菜咧？咁我就研究水耕，咁啊令到後屘我就直頭喺工廈裏面啦，去嘗試室內種植，因為我本身我讀 master 就係做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咁啊，即係我自己市區發展，咁而我 research 就係做呢個活化工廈，咁啊希望活化工廈裏面咧，因為個諗就話可唔可以喺工廈裏面種。種植呢，如果得的話，我相信都是一個持續發展的。 因為香港真的地方不夠多，就是土地的 問題。 是 的， 是 的。 好，今天多謝你。如果大家呢行年宵呢圍院的時候呢，記住呢要來呢，這個是框 六十六。框六十六。 OK， 好啊。資源， 是的，謝謝。謝謝。謝 謝。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今天呢，我們就來到年宵市場那裡呢，就拍外景做節目。因為咧就嚟新年啊嘛，亦都有普羅政治嘅年宵攤位，咁我哋梗係要落嚟湊下熱鬧，同大家宣傳一下。同埋今日咧特別咧有一個網友咧就落到嚟咧年宵市場咧支持普羅政治嘅，仲有支持我嘅，咁所以咧就係 Kevin。 你好。 Hello， 佢咧亦都有咧有做開網台啊，亦都有留意開日本嘢，咁所以咧。就亦有留意翻大好日本嘅節目內容啦，咁佢今晚揾到佢咧，好開心見到你啦， 係啊，好謝好謝你啦呢 度，喂，係啊，你咧好中意日本㗎，係，你有冇去？ 有去， 咁你有冇試過新年去？ 每年新年都 去，去啊，係新年放假， 新年放假， 你係日本嗰邊新年嚟㗎？哦，呢邊新年，但咧因為日本嘅新年咧就係喺一月一號，就同香港咧計農曆咧就有少少唔同。 佢哋淨係放一日。 係啊係啊，佢哋就放一兩日咁樣咧，等三號到咧就要開工，因為我以前都係過嚟放農曆嘅。咁你知唔知咧新年咧佢哋都有年卅晚，即係好似佢食長夕，食一個晚。 我淨係知佢，我淨係知佢哋有除夕嗰個，即係除夕嘅餐飯都有，都晚飯都有，但係即係忘年會嗰啲，但係反而就好少講話詳細嘅食乜嘢，我哋都唔講食菜。 我都未食過，因為我即係冇去過嗰啲家庭嗰度咧過去嚟嘅除夕啊。咁但係咧，佢哋原來咧係食團麥面喎。團麥面我哋成日都食啦， 聽得多啦。 係咪？我哋有時自己煮都會啦。佢哋咧就中意食團麥面啊，除夕，因為咧就係寓意咧就係咧又幼又長，咁咧就希望咧就長壽咁解喎。咁佢哋咧你冇幫。即係年卅晚或者年廿晚使啦， 都有 都有咁貴啊！真係啊，做咩啊？ 有時睇下廁所咯， 真係 我係要洗廁所。 普羅啲人都好怪。 各位鬱敏嘅支持者。各位普羅嘅支持者，各位 My Radio 嘅聽眾網友，大家好。嗱，我哋喺年宵嘅攤位咧，就即係喺31至33號啊，咁而家就開咗張噶啦。咁咧，鬱敏而家要介紹嘅咧，呢本書咧就喺年宵咧特價150蚊，呢個就係年宵價。咁呢本書咧就係比橡皮圖章更不堪，就係舊年書展出嘅。 咁呢本咧就新版嘅再版發行啊。嗱呢本書咧，比《橡皮圖章更不堪》呢本書咧，唔係好似鬱敏以前嗰啲啊，即係講立法會嘅書，其實就嗰啲就係講我自己喺立法會嘅一啲動議啊，或者我一啲發言稿，將佢輯錄成書，分咗類，分咗題目。呢本咧直情係去分析成個立法會嘅運作。分析呢個行政同立法關係嘅，所以呢本書係好值得大家睇嘅。咁希望咧年宵大家嚟維園係嘛？鬱敏咧大部分時間都喺度嘅，即係晚飯後我都會喺維園嘅。咁大家可以嚟揾我啊，買本書簽個名，甚至乎影張相，亦都支持我哋普羅政治學院同埋 My Radio 嘅經費。大家亦都可以嚟到普羅政治學院嘅攤位度咧，就交呢個月費都得嘅嚇。咁我哋有預備咗啲收據啊，同埋啲表格係嘛？咁呢個比橡皮圖章更不堪嘅新版咧，就係年宵價150元。咁我哋準備咧，即係喺年宵嘅書咧就唔多嘅，大概1000本左右。咁大家咧就有買就趁手。 因為咧，日本咧，佢都會有呢啲嘅喎，但係咧，你都係要喺即係全職價之前，一係過咗1月1日先做。如果唔係咧，佢哋就會覺得咧，掃走咗佢哋嗰個神啊！即係佢哋因為一請嗰個神去新年啊嘛，嚟咗屋企。咁如果我喺1月1日嗰日咧掃地啊，或者做啲咩嘢咧，就係唔得嘅。同埋咧喺古代咧，仲好啊！1月1日係乜嘢都唔做嘅， 乜都 乜嘢都唔準 出街都唔 係。不是即係喺屋企啲女人， 啱啱你話出，你話乜都唔準嘅時候，出街都唔準。 我係講 好恐怖嘅，我都會係。 本女人喺屋企乜嘢都唔準做，咁我覺得呢個傳統非常之好，係咪好笑？同埋咧可能你會留意到我哋有時咧喺啲百貨公司咧都見到有啲裝飾啦，或者而家其實香港有少少偏去日本嗰邊。佢有啲裝飾咧，係有啲松、樹嗰啲葉啦，同埋啲竹咁樣扎成一個裝飾品咧。我有時見到就算10元店都有，即係日本10元店。原來咧嗰啲咧係掛喺個，你覺得係掛喺門口做乜嘢？照目，係啦，係啦，就係咧，原來咧就話俾嗰啲神靈聽，喂，我呢間屋佢咧就準備好啦。而家你入嚟啦， 同唔同香港接財神？ 係咯，係咪啊？即係擺個財神喺個門口度， 類似咁啊。如果聽你咁講，可能就唔係喎，擺一個擺設就招，就順便就招方便招神明， 福神咁啊。其實日本傳統都係即係好多都係跟中國啦，仲有泰麗士咯。 帕麗士佢哋，帕麗士都有。 原來帕麗士咧就香港咧就係話我哋結咗婚之後咧先至帕麗士啊嘛。日本咧就冇所謂嘅，只不過就係長輩就俾啲利是啲後輩啦，或者小朋友咯。咁就冇分話係咪結咗婚嘅。但係而家年輕一代咧都收咗，唔知係咪經濟唔好啦，係咪啊？即係慳得就慳，唔係避得就避。佢哋咧嗰個原來包利是嗰個價錢咧，都有少少同中國當時佢要按基數，基數即係咩啊？ 九 係啦，即係佢係要按呢啲嘅，唔按雙數嘅，唔按偶數嘅。 佢都調轉喎。咁日本如果日本以偶以呢個基數嚟計，但係如果中國傳統嚟講，成日都要保持正常。次次都要用一個雙數去做一個利是擔保，或者是所謂的幸運號碼啦，都話，即係譬如呢個新年嘅時候都會帶，即係香港人廣東話嚟講就發呢個字，但係寓意大家發財噶嘛。但日本係即係聽你咁話，日本就反而單數。 哦，原來咁樣啊，係啦，有啲奇怪。我今日咧就研究到原來咧，即係佢又要外國基數咧，就係佢哋除唔開咧，唔會覺得係雙分離嘅，即係一半咁樣。另外咧，有一樣嘢就係原來基數咧，佢個就屬於偏陽嘅，喺佢哋嘅術數嗰度咧，就屬於陽性嘅。咁樣咧就變咗咧，陽性咧就代表幸運。咁如果咧你屬陰嘅，就覺得唔係咁好咯。咁其實咧嗰個情況就似即係我哋香港嘅喪禮咧，咪有一個例子，原來佢哋真係。 即係講嗰啲風波嗰啲咧， 小心啲啊！ 風嗰啲咧，即係唔可以愛雙數，係同日本呢個係一樣嘅。即係佢哋仲話咧，即係可能話要買翻五 yen 落去，即係譬如買一萬 yen 都好啦，唔得嘅，要買翻五 yen 落去，咁變咗佢係一個單數，咁變咗呢個意思就係即係中國嘅都幾特別。 但係好似求神都話，都話俾五 yen 嘅錢。我 想 即係做好埋 plan 翻嚟嘅。 係啊，係啊，同埋佢哋喺年過年嘅時候咧，夜晚黑咧就去廟宇啦。你有冇去啊？有冇去同阿夏威夷去拆嗰啲頭柱啊？ 冇少，真係冇，真係冇。 即係中國人就會去嗰個國家嚟㗎嘛。但係佢要拆嗰個頭柱啦。咁日本人咧就喺長城嗰度咧就會。響108下鐘聲，咁去到咧第108下咧要達正十 二要計到準度。 係啦，係啊，要幾多都要褪翻錢。同埋咧，原來咧佢哋即係呢個節目咧係會電視直播嘅，即係原來咁好似我哋香港咁解。咁然之後啲人就會去嗰個廟嗰度參拜啦。咁喺廟宇前面咧就有啲攤檔食嘢啊。騎下福啊，寫下嗰啲繪碼啊嗰啲咧。前嗰排咪話咧，啲大陸咧大陸人啊，自己自制一集繪碼走去大陸，咁啊慳翻唔係一千嘅，即係啲繪碼係塊板木板嚟寫嗰啲建築嗰啲，即係啲入睇到啦，話中國製嘅，咁我就啦。 即係其實你自己都有時你出嘅啲嘢，佢喺度呢個係特色。 係啊，同埋佢嗰啲係即係人哋係有得做善事啊，咁樣噶嘛，你就中國人走都要慳翻翻咯。 即係有啲錢係應該慳咯，其 實。係咯，應該係。 你人哋嗰個文化或者個傳統，你應該係要尊重翻啫。你唔係貪方便或者貪錢嘅時候做呢啲，如果咪即係咁樣難怪可以俾人話到全世界都真嘅，好老實啲啊！即係有時我自己另外嗰個台都有講過啦，有唔少大陸人做嘅嘢，唔好怨人，係自己嘅錯。係我成日都，我有時都話，即係同其他嗰個幾位主持都有講過，都話好成日就將所有嘢都以為世界係圍繞你轉先。第一樣嘢，世界唔係你一個嘅。咁啊，有時無論係香港又好，日本都係咁，因為有時日本嘅地方佢哋真係好大。講例如嗰個級數係可以斗膽講句係高過中國，即係佢哋任何所做嘅大型儀式上，或者即係神廟參拜又好，甚至係一啲隆重啲嘅典禮都好，佢哋都係做咗一樣嘢製造化。呢樣嘢佢哋長掛喺心入邊，所以先俾人話佢哋嗰個民族質素咁高咧，其實係有根據。 嗱，你咧好中意論述，好中意講咧，係咪你好中意鬱韻㗎？ 都有 嘅。你好中意買呢條咩字？ 先係鬱韻踩場啦。 哦，原來鬱韻踩場咩？ 係啦，但係其次 咁多嘢發表。 係啦，但係其次就係教日本嘅節目啦。 好，多謝曬。 因為本身頭先阿小林都有講過啦，我本身喺其他一個都有做過類似，同其他幾位一齊做一個主持有關日本嘅文化節目嘅。咁亦都希望啦，即係除咗支持小林呢個教日本嘅節目之外咧，亦都好多謝你哋都支持我哋呢、這個。我哋個榜名叫日本超城嘅，咁係專係講一啲日本相關嘅旅遊資訊啦，或者一啲生活嘅一啲趣事嘅分享。 好啊，多謝曬你今日同我哋啦，一齊同嗰啲網友啦，同中意日本、中意買 radio 嘅人咧一齊做。 多謝邀請我啊！ 好啦，我哋咧就嚟到呢度咧，大家有冇覺得好奇怪咧？因為我哋匿埋咗呢個位咧。因為咧，熱血政治咧，佢哋咧實在太嘈啦。咁咧，我哋咧要避到咧一個角落頭嗰度咧嚟靜雞雞做節目啊。咁咧，同埋咧，我呢度咧就有份小禮物啦，就係咧阿 Phoebe 咧喺日本咧買翻嚟噶。咁咧呢份禮物咧，我咧就包咗好靚啦。咁咧就送俾呢位朋友，今日咧就上嚟咧同我哋一齊做節目嘅。今日多謝曬你啊！希望你中意小小心意喺日本帶翻嚟嘅。 係，多謝。 咁大家咧，你哋今日